位观众晚上好。 晚上好。 今天是9月20号星期一，农历8月1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习近平将出席第76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 习近平就阿尔及利亚前总统布特弗利卡逝世向阿尔及利亚总统致唁电。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庄严宣告，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小康梦圆中秋团圆系列报道月圆时分看梦圆，今天来看脱贫群众幸福的小康生活。 韩正在广东调研。 天舟三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各地中秋活动丰富多彩，人们在欢乐中感受传统文化，共享美好生活。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实施条例公布施行。 香港特区完善选举制度后，首次选委会选举结果揭晓。国务院港澳办、香港中联办祝贺选举成功举行。香港特区政府表示，相信在社会大众支持下，香港定可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原则，维持长期繁荣稳定。 法国启动向澳大利亚索赔程序，并要求澳方就违约一事作出解释。 各位观众，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接下来请您收看详细内容。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1号以视频方式出席第76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重要讲话。 本台消息，9月20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就阿尔及利亚前总统布特弗利卡逝世向阿尔及利亚总统特本致唁电。习近平在唁电中指出，布特弗利卡先生是阿尔及利亚、阿拉伯世界、非洲的杰出政治家和民族解放运动领导人，曾为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做出重要贡献。他担任总统期间，积极推动中阿关系发展，深化两国友好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谊。他的逝世使中国人民失去了一位老朋友。中方珍视中阿传统友谊，愿同阿尔及利亚政府和人民一道努力，扩大和深化双方各领域合作，推动中阿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告，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这个中秋是不少昔日贫困地区群众摆脱贫困过上小康生活之后迎来的第一个中秋节，月圆又逢小康梦圆。我们跟随记者一起走进乡村，看广大农民过上小康生活后的巨大变化，分享他们节日的喜悦。 四川凉山昭觉县地处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是四川最后一批摘帽的贫困县。这个中秋假期，昭觉县的悬崖村热闹起来，他用崭新的面貌迎接着八方宾朋。 一直想来，一定要过来感受一下这个悬崖村。 累是累了一点，但是来到这里挺开心的，挺高兴的。 入眼皆变化，处处是新景。从爬藤梯到走钢梯，从一穷二白到通水、通电、通网络，从贫困村到旅游网红打卡地，悬崖村正是昭觉县圆梦小康的一个缩影。在这片大凉山腹地，几十万彝族群众世代生活，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心有牵挂，念兹在兹。2018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昭觉县考察。 这个我很高兴啊，来到我们这个彝族群众啊中间看望你们。这是我的一个心愿。你刚才讲了，你这个看到我很高兴，我看到你也很高兴。对，我是确实很高兴，因为我啊一直是牵挂着我们这个彝族啊。 你们都住在 农牧民开始看 大小凉山嘛，我一直想来这个地方。中国啊是搞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呢就是要让人民啊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那么我们这个人民的美好生活啊， 一个民族啊，一个家庭，一个人都不能少。 总书记的关心让大家倍感温暖，也带来不竭动力。如今全面脱贫后的昭觉县，村民陆续搬进山下的新居，孩子们在家门口上学，群众能就近在产业园就业。依托险峻雄奇的高山、原生态彝族村落等独特的旅游资源，以悬崖村为中心的旅游发展项目初具规模。村民某色拉伯现在是旅游公司的员工，为游客担任向导。 今年的中秋刚好也是我们丰收的时间，然后今天所有的东西都是我们山上的自己的特产，像这个蘑菇也是刚刚采下来的，在原始森林里面，然后游客就特别喜欢这个体验感嘛。 某色拉伯说，从前自己种地打零工，一年下来也就挣4000多元，现在一个月就能挣这么多。随着村里的设施条件更完善，小卖部、民宿更齐全，来大凉山旅游的客人会越来越多。他相信乡村旅游一定会实现他致富的梦想。 好，我对我现在的这个生活很满意，也觉得很幸福，对我们未来更好的这个生活很有信心。 总书记来我们昭觉县考察的时候也说过，希望将来能够听到你们的喜讯和捷报。这是我们脱贫以后的第一个中秋节，中秋节呢也寓意圆满团圆，接下来去带领咱们的老百姓努力去实现乡村振兴梦。 千年梦想远在今朝，无论是雪域高原、戈壁沙漠，还是悬崖绝壁、大石山区，脱贫攻坚的成就覆盖全部贫困地区，全面小康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毗邻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新疆和田地区于田县，节日里也格外热闹。近年来，这座沙漠小城因地制宜，找准种植林果、玫瑰花、万寿菊等经济作物，靠发展特色产业彻底告别了贫困的历史。为庆祝脱贫后的中秋，人们欢聚一起，谈起都塔尔，歌唱新生活。 如今的党和政府的好政策与领导下，我们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好，开上了小轿车，村里有柏油路、自来水，过上了小康的好日子。 月圆又逢丰收，各地不断推动产业融合，延长产业链条，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辽宁盘锦的新村村发展械稻供养立体农业的同时，还打造观光农业，让一二三产业有机融合，帮助村民持续增收。甘肃兰州新区大力发展设施农业，打造出鲜切花、水培蔬菜等产业，鲜花最远卖到了新加坡。现代农业让当地的农民们干活更加轻松，钱包越来越鼓。同样是最后一批脱贫摘帽的贵州望谟，漫山遍野的板栗挂满枝头，经过精深处理，板栗制成的休闲零食、板栗酒等还能通过线上直播卖到全国。这两天乡亲们做起了板栗月饼和板栗宴，庆丰收，也庆祝这脱贫后的第一个中秋节。 令人感觉很舒服，哎呦，就是感觉很美很美的那种，代表着感谢党中央政府来扶持我们，引导我们这个板栗技术，把这个板栗技术搞得好，日日一点比一点的好，一年比一年的好。 中秋团圆时更是小康圆梦时，总书记说，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我们要趁势而上，再接再厉，把脱贫攻坚的成果巩固好、拓展好，把乡村振兴衔接好、推进好，为百姓富足富裕的小康生活继续奋斗。 9月18号至19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在广东深圳调研。韩正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推动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加快发展。韩正前往前海嘉里中心，听取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扩区规划建设及下一步工作思路汇报，俯瞰合作区开发建设情况，到香港交易所前海联合交易中心调研大宗商品现货交易平台建设情况，了解交易品种价格走势等。韩正充分肯定前海合作区开发建设取得的成绩，强调要充分用好扩区、放权、赋能等新政策，以加强深港合作为抓手，利用香港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优势，精心谋划产业布局，增强发展后劲，打造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新高地。 韩正走进中国深圳知识产权保护中心，了解知识产权一站式协同保护平台建设、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情况。他强调，要构建知识产权创造、保护和运用生态系统，加大知识产权，特别是民营科技创新企业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促进知识产权服务便利化。在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韩正考察涉外、涉港澳台民商事审判和国际商事纠纷多元化解决工作，了解民商事域外法律适用、香港法律专业人士聘任、内地与港澳司法协助等情况。他指出，要加快推动粤港澳大湾区法律规则衔接和机制对接，培养一批专业化人才，特别是年轻的专业化人才，联动香港打造国际法律服务中心和国际商事争议解决中心，不断提升法律服务水平，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为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韩正来到深圳华为技术有限公司、迈瑞生物医疗电子公司，考察企业自主创新、生产经营、市场开拓等情况。他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营企业蓬勃发展，充满生机活力，已经成为科技创新的重要主体。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进入新发展阶段，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国家坚定支持民营企业创新发展，鼓励民营企业通过科技创新不断提升国际竞争力。民营企业要紧紧围绕国家战略，坚持以产业化应用为导向，运用好市场化机制，推动自主创新，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做出更大贡献。李希、夏宝龙参加上述活动。 今天15时10分，搭载天舟三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四运载火箭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发射任务取得20站20节。 3、2、1，掉落。 火箭点火起飞约597秒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精确进入预定轨道。15时22分，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且工作正常。 现在我宣布，此次发射取得圆满成功。 所有射前的准备，包括飞行的过程、动作呢，都是完全按照我们预设的程序，将天舟三号货运飞船准确地送入了这个预定轨道。也为空间站建设第二阶段的任务开了一个好头。 天舟三号飞船携带有足够3名航天员在空间站驻留6个月所需的生活用品，开展空间科学实验的物资包括一套舱外航天服，货物总重量5.6吨。后续天舟三号货运飞船将与在轨运行的空间站组合体进行交会对接，这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的第20次发射任务。 天舟三号呢，运载能力以及快捷程度都会有很大程度的提高。那么后期呢，我们还在，为货运飞船的运载的能力，再做深入的研究，以及增加它的返回的能力。 中秋佳节来临之际，各地丰富多彩的节庆活动，让人们在欢乐中感受传统文化，共享美好生活。 这个中秋小长假，上海豫园推出了中秋赏灯、跨界快闪、国潮演绎等文化活动，既传承了传统文化，又兼顾了年轻人新潮时尚的消费喜好。而以节气文化为内容的6大主题展区和主题灯组，营造出浓浓的节日气氛。 传统民俗的文化，然后也是比较浓郁的。然后今天呢，也正好带着小孩子来感受一下传统的一些节气的一些文化。 在湖南长沙，投壶游戏、猜灯谜等民俗文化活动吸引了众多市民。在广州，近30种非遗项目在节日期间现场展示，活字印刷、古琴表演、功夫茶艺等演绎国风国潮，韵味十足。 通过这个活动可以让孩子去了解到说以前的一些习俗是这样子的，所以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在河北沧州，社区居民在老师指导下身着汉服，自己动手做月饼。在河南三门峡，寓意五谷丰登、花好月圆的蒸花馍寄托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祝福。明月照团圆，灯火耀中秋。 在山西晋城，传统打铁花表演犹如一朵朵美丽的烟花绽放夜空，绚烂夺目。在浙江杭州，西湖上泛舟赏月成为节日里一道亮丽的风景， 让我有一种人圆月圆事事圆的一种感触吧。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也希望我们国家富强，小家兴旺。 在吉林梅河口，在璀璨的焰火下，人们乘上游园的小火车，可以穿行整个星光花海，感受节日的惬意浪漫。在安徽芜湖，人们点起数千盏万寿灯，品尝古城花街的长街宴，共享合家团圆，祝福国泰民安。 现在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好了，作为一名中国人，我感觉到非常的自豪，祝福祖国繁荣昌盛。 本台消息，经党中央批准，9月20号，国家监察委员会发布公告，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实施条例》，明确自公布之日起施行。这是国家监委制定的第一部监察法规，是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重要举措。条例共9章，287条，与监察法各章相对应，明确监察全覆盖的对象范围，分别对监察机关调查违法和犯罪职责作出规定，列举了监察机关有权管辖的101个职务犯罪罪名。这101个罪名既是监察机关调查职务犯罪的责任清单，也是对公职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履行职责的最底线要求和负面清单，是公权力行使的制度笼子，有利于教育警示公职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敬畏纪法、尊崇纪法，做到依法用权、秉公用权、廉洁用权。条例进一步明晰监察职责边界和措施使用规范，并专章规定了对监察机关和监察人员的监督。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实施条例单行本已由中国方正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发行。2021年香港特区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投票结果20号清晨揭晓，412名候选人竞逐的13个界别分组中，364席选委全部顺利产生。在香港新选举制度下，选委会肩负重要功能，包括提名行政长官选举候选人和选出行政长官候任人，提名立法会选举候选人和选出40名立法会议员。根据新选举制度安排，在选委会的1500个席位中，共有325人已获裁定有效登记为选委会当然委员，并有156人获裁定有效提名为选委会委员。另外，有603名候选人自动当选，412名候选人于19号竞逐364个席位。香港特区新一届选委会任期5年，从2021年10月22日开始，至2026年10月21日结束。 本台消息，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发言人今天发表谈话表示，香港特别行政区于19号顺利举行了2021年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这是香港特别行政区在国安法实施、选举制度修改完善后的第一场重要选举，是全面贯彻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的一次生动实践，充分展示出香港由乱转治、由治及兴的新气象、新希望。发言人指出，新的选举委员会覆盖面更广，代表性更强，社会参与更加均衡，提升了民主质量。事实证明，新选举制度是符合香港实际情况的好制度，是促进香港民主健康发展的好制度，是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和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有机结合的好制度，是确保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的好制度。我们相信，随着新选举制度全面付诸实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民主必将稳健向前发展，政府治理效能必将不断提高，香港居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必将逐渐变为现实。 本台消息，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发表声明表示，香港特区2021年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圆满结束，我们对此表示热烈祝贺，并对新一届选委会委员履行好职责使命、 香港特区开启良政善治新局面充满信心。声明强调，这次选举彰显了新选制的进步性、优越性，立下了爱国者治港、反中乱港者出局的政治规矩，是在香港特色民主发展道路上迈出的重要一步，开启了香港社会走出泛政治化漩涡、构建理性建设选举文化的历程，让良政善治真正成为可能。期待香港以此为起点，逐步回归正常社会，在新选举制度保障下，扶正驱邪、选贤任能，合力按下发展快进键，齐力创造美好明天。 本台消息，香港特区政府20号表示，完善香港选举制度后的首场选举，象征着香港特区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的政治体制踏进新里程，确保特区政权掌握在爱国爱港人士手中，从而推动香港实现良政善治。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在完善选举制度后，新一届选委会涵盖多个界别分组，具有广泛代表性，并在政治体制中担当重要角色。除了负责提名行政长官选举候选人及选出行政长官候任人外，也负责提名全部立法会议员候选人和选出40名立法会议员。这一新的限制职能有助于行政机关与立法机关之间的理性互动，以切实提升特区政府的管制效能。新的选举制度为我们提供了坚实的基础，相信在社会大众支持下，香港定可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原则，维持长期繁荣稳定。 香港各界人士表示，2021年香港特区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是全面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的一次生动实践，对确保香港长期繁荣稳定和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具有重大意义。 为国把关，为民选才，维护香港整体利益，是我们选委会，特别是我们第五界别当然委员，我们的重要的作用。 This is a good chance to unlock the stoppage of Hong Kong. Hong Kong has been deemed to be part of the Greater Bay Area, the GBA, which is going to be bringing Hong Kong closer into China, closer together with China, but still using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昨天大家都知道了，大家都很踊跃的投票的情况，所有的选委都是爱国者，他的代表性会更加广泛和深入。 这次的选举的选出来的代表肯定是可以团结各方面的百姓，可以去解决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全国青联这次的界别是新设立的，这次选举是在香港是有一个历史性的意义的，一定会创造一个香港非常好的一个未来。 选委的工作呢，现在关键就是选好爱国者治港，因为呢只有爱国者才可以把一国两制搞好，使得一国两制行稳致远，同时也可以使到了基本法能够全面正确的落实下去。 本台消息，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的重要一步。新华社今天发表评论员文章，选出新气象，开创新未来。本台今天播发大湾区之声热评，选委会选举圆满完成，香港开启良政善治新篇章。 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通报，9月19号0至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49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1例，含3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本土病例28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13例，其中境外输入12例，本土1例。截至9月19号24时，现有确诊病例942例。截至9月19号，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177,638,000剂次。另据福建省卫生健康委最新通报，自9月10号以来，福建省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363例。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今天是中秋假期的第二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730万人次。北京、沈阳、上海、广州、郑州、成都等铁路部门还加开了旅客列车524列。南昌局厦门站对境外及国内中高风险地区入厦旅客设置了专用出站通道，确保重点人群闭环管控。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今天召开视频调度会议，细化部署交通运输和其他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防范工作，督促各地各有关部门紧密结合节日特点排查治理安全隐患，严格落实安全责任措施。对重点地区和重点行业领域要派出工作组深度督导检查，切实做好假期安全防范工作。今天，和平使命2021上海合作组织联合反恐军事演习正式开始。各国参演部队在演习所在地俄罗斯奥伦堡州东古兹靶场举行开幕式。这是上合组织框架内第14次联演。演习分反恐战役筹划和反恐战役实施两个阶段进行，将于25号结束。受冷空气影响，近一周来，黑龙江大兴安岭气温持续走低，漠河、呼中最低气温降至-10度。当地供热部门在17号提前4天开栓供暖。据了解，今年当地供暖期为8个月，供暖时间将持续到明年5月中下旬。这两天，我国出现大范围降雨，今天降雨重心转移至东北一带。辽宁、吉林中南部、内蒙古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受降雨影响，葫芦岛、绥中等地城区内部分路段出现较深积水。陕西19条河流涨水，渭河出现今年最大洪水。今天，福建厦门全面启动第三轮全员核酸检测，莆田持续加强中高风险区域管控，泉州全港区今天起取消堂食，漳州不断扩大管控区域，严防疫情外溢。今天，北京环球度假区正式开园，北京环球影城主题公园、北京环球城市大道以及度假酒店正式向游客开放，将为游客呈现一处如电影大片般的沉浸式文旅目的地。2021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秋晚会明晚8点档将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中文国际频道以及大湾区之声、台海之声和央视新闻、央视频等平台同步播出。晚会设置《月到中秋》《月之故乡》《月圆梦圆》三个篇章，为广大受众打造出一场融思念、团圆和家国情怀于一体、唯美浪漫的视听盛宴。美国中文电视台、加拿大新动力传媒等多家境外媒体以及澳广视、澳门有线电视和多个海外社交平台明晚将同步直播总台中秋晚会。今晚大型文化节目《典籍里的中国之周易》将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节目讲述周易的成书故事及后世传承，体现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客户端、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播出。明天上午10点，央视新闻频道播出《走进乡村看小康》特别节目第23期《乐享佳节庆丰收》，多路记者将分别走进湖南、河北、四川、浙江、吉林、青海、山东等地的村庄，带您在中秋佳节觅丰收、寻秋趣、庆团圆，看乡村风光，感受乡村活力。法国政府发言人阿塔尔19号表示，就美英澳宣布合作建造核动力潜艇后，澳大利亚终止与法国的常规潜艇项目一事，法国已经启动向澳大利亚索赔的程序，并要求澳方就违约一事作出解释。俄罗斯卫星网等多家媒体19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英国国防大臣华莱士与法国国防部长帕利原计划本周在伦敦进行会面，但在澳大利亚终止与法国的采购常规潜艇协议后，法国取消了会晤。目前，法英两国国防部都没有就相关报道作出回应。俄罗斯常驻维也纳国际组织代表乌里扬诺夫指责美英澳合作建造核潜艇违反核不扩散原则。他说，美国核潜艇使用高浓缩铀为燃料，而高浓缩铀理论上可以用来制造核武器。他呼吁国际原子能机构对此进行密切监控。 朝鲜外务省20号谴责美国和英国向澳大利亚转让核潜艇建造技术的决定破坏亚太地区的战略平衡，将引发连锁式核军备竞赛，是很不好且十分危险的行径。法国《回声报》评论称，美英澳给了法国一记耳光。欧洲人长期以来一直幻想美国会善待欧洲，但潜艇事件让法国看清了拜登眼里只有华盛顿的经济和商业利益。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6点，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为42087485例，累计死亡病例为673765例。据美国亚拉巴马州当地媒体19号报道，受疫情影响，亚拉巴马州2020年的死亡人数超过了出生人数，人口首次出现负增长。美国农村地区的疫情形势也不容乐观，但农村医院却因入不敷出大量倒闭。 霍顿唯一的医院被关闭了，真令人难过。为了看病需要去外地，如果病得很重需要急救，很可能就耽误了。 我们接受的新冠肺炎病患大幅度增长。前不久，一名患者被送到急诊时，他病情很重，我们花了好几天时间才为他在芝加哥找到一张重症病床。 医院的关闭导致居民外迁，而人口减少又影响到当地的经济创收，更多的医院由此陷入财政困局。这样的恶性循环正在将美国农村医疗体系推向崩溃的边缘。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0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迪拜2020世博会有限责任公司在迪拜签署协议，成为迪拜世博会唯一的中文官方合作媒体。双方就世博会向总台提供专属工作区、世博会标识及展会内容使用方式、知识产权归属等达成了一致。根据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今天公布的选票初步统计信息，俄罗斯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在本届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中暂时领先，目前计票工作已经完成 95.06%， 统一俄罗斯党获得其中 49.63% 的选票。俄罗斯国家杜马是俄罗斯常设立法机构，由450名代表组成，主要负责起草和制定国家法律，审议总统对政府总理的任命和决定对总统的信任问题等。据美国媒体报道，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美国芝加哥和达拉斯等地发生多起枪击事件，造成至少7人死亡，42人受伤。仅在芝加哥，过去2天就发生了至少35起枪击事件。根据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站的统计数据，截至当地时间19号，美国今年已经有超过32000人死于枪击事件，其中枪支暴力造成的非自杀性死亡人数为14700多人。 西班牙度假胜地拉帕尔马岛19号发生火山喷发，当地5000多人被疏散。火山发生喷发时，山顶有巨型烟柱喷出，随后多处岩浆喷发并引发山火。西班牙警方和国民警卫队已派出直升机和救援人员前往事发地点。据报道，火山喷发前几个小时，当地曾发生4.2级浅表地震，这是最近8天监测到的1000余次地震中震级最高的一次。金秋时节，祖国大地到处是丰收的盛景。 今天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去大江南北分享收获的喜悦。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